每一次听，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，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总会有一首歌在冬天等你，而这一首来自于孟庭苇。孟庭苇、潘石屹，这好像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个人，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首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。潘石屹到了台湾的第一件事情，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这一首歌，期待下一点雨。冬季到台北来看雨，也许会遇见你，你在那里遇见了谁？ 将擦肩而去。